執政九年嚟積累咗足夠嘅信心同底氣。国航浙江公司一班由北京飞往杭州的航班发生突降，两名机组人员受伤，航空公司正进一步了解情况。事发下午两点前，编号 CA1704 的航班准备降落杭州时，突然遇到强气流，飞机上的乘客没有受伤。有网民说飞机在120秒下降了1000米。股市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7614點，跌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370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日元105.9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23，人民幣6.922，英磅對美元1.311。歐元對美元1.184，歐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3.22美元，賣出1934.57美元。天氣方面，受高空反氣旋影響，中國東南部天氣普遍晴朗。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卡关，咁系咪要货金啊？ 即管卡关，小确幸已很惯，早知通关，分数不到冇拣。假使喜欢，总会找到那一套办法合路玩。不想追赶，挤到主线死撑。闯进自时来分担，不理同道与陌近，只会感兴奋。Just play the game and have some fun。 人生总有唔顺嘅时候嘅，就好似打机卡关咁样。但系现实中唔系货金就解决到问题嘅。安祖豪嘅新歌同你讲，向好各方面谂啦。只要坚持嘅话，冇关系会过唔到嘅。左边高都有 Tommy Ho， 落奥 fan 田子有 T-Rex， 天高有 Tommy， 落奥 fan 同埋麦旋碧。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安俊豪《卡关达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哇，好险啊！咁都俾我走得啦， 企喺度。 吓！我已经化咗灰咁嘅样噶啦，你仲认得我 啊？无论系你嘅形体动作，定系你嘅声音，都已经彻底咁样将你出卖咗，乖乖地束手就擒啦！ 点解啊？想知点解？就记住要留意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想创实验室，我哋会同大家讲生物辨识技术。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 磨砺敏感时刻。 就是8月20号咁啊，晚上10:0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Kitty 啦，有我莫莉，系，仲有电话入面有敏大人。 喂 ，Hi，Hello， 敏大人，敏大人，我哋咧成日咧都讲噶嘛，即系作为拍拖啦，或者结婚啦，一对夫妻啦，即系沟通系好紧要噶嘛。咁啊，尤其是成日都讲啊，你结咗婚之后，你之后过成世噶咯。咁咧，所以呢样嘢好紧要，但系我就好想讲就系唔系对夫妇咧都可以咧咁幸福地系可以好好地沟通噶。咁我相信而家大家睇好多唔同嘅报章。新聞啊，即其實一直咁耐歷史裏面，大家都睇唔少啦。 我睇身邊嗰啲都知啊，唔使睇新聞啊。 但係通常你覺得，如果真係你溝通唔到啦，你同你伴侶啦，唔好講到咁遠啦。你如果溝通唔到嘅，你幾耐到你就已經忍唔住啊？ 唔睇性格噶噃。 如果真係喺你身邊啦，即係你幾耐都忍唔到。我想我可能可以忍两三年嘅。 喔、哦。 是或者三四年嘅。因为我成日会觉得佢可能会转变呢，我会咁諗嘅。 但係溝通唔到系咩意思先，系个价值观唔同啦。 我就想问你话忍系咩意思先。溝通唔到又要 define 啦，忍又要 define 啦。忍你系直头我唔同你倾偈。定系我唔同你同房。定系我唔同你去旅行。 系， 定系我真系要离婚啦？咁其实有好多嘅程度噶、 哦。讲紧系沟通上面嘅价值观先啦，即系沟通上面沟通唔到啦，或者自己谂嘢上面嘅价值观啦，所有嘅嘢啦，系啦。 咁好难一齐喎，如果系咁， 已经一齐咗之后， 因为价值观唔同， 离婚咯， 系咯，其实所有嘢。 系啊，每5对夫妇就一对离婚噶啦。 系啦，系啊，即系大家都会咁谂啦，一系离婚，一系分手啦，系咪先？咁、 啊、 我顶笼，我头先都话忍两三年啦，即系如果两三年内即系都冇乜点样好转嘅话，我都会走噶啦，咁样。咁我相信阿 Kitty 同敏兰都系啦。内地咧呢、這个天津有对夫妻啊，佢忍咗对方57年啊。咁话 喂，阿莫呢啲一啲都唔奇怪喎，我哋上一代嗰啲忍成世啦。 系嗱，但系咧，佢哋忍咗57年之后，终于都离婚咯。咁但系佢哋嗰 种恭喜佢咯。 系啦，但系佢哋嗰种忍咧， 好白姐姐啊，突然间恭喜你哋啊！ 恭喜你哋， 你哋应该离婚咯。 其实相信唔止系我哋咁样讲下恭喜佢。你听完佢哋嘅故仔之后咧，我相信系好多听众都会恭喜佢哋添嘅。 系 咁，因为佢哋系好夸张嘅沟通唔到啊。其实，因为话说咧，呢一对嘅天津嘅结咗婚57年嘅夫妇啊，佢哋咧就分别就喺呢个刘爷爷同埋呢个嘅马婆婆。咁佢哋两个咧就其实咧就根据啊内地嘅报道咧，佢哋1963年嘅时候就已经结婚。咁结咗婚到而家咧，原来一直咧都不停喺度闹交噶。咁而马婆婆一直就成日埋怨啊丈夫咧唔照顾佢嘅。而佢有一次咧试过咧，阿马婆婆咧叫呢个嘅佢丈夫啦，即系阿刘爷爷啦，爬高去你整一整个抽气先啦，坏咗啊咁样啦。但系你知唔知个阿爷爷咧，佢会质疑佢啦，会怀疑个老婆咧，你咪想我喺咁高跌死咗？即系佢哋已经系咁样谂对方噶啦， 有仇恨啦，已经开始。 系啦，个关系咧恶劣到咧，佢哋直情咧就话阿刘爷爷就住喺间大屋嗰度，咁而呢个马婆婆就一直住喺间细屋嗰度，就维持咗20年。咁仲要咧， 分居噶啦，其实佢哋叫做 系啦，即系好似分居啦，但系佢哋生活仲一齐噶、哦。因为咧佢就话啦，生活上面所有嘅细节咧，佢哋仲会奉行呢个极端嘅 AA 制。 系 乜嘢叫极端嘅 AA 制咧？就系、是 系佢哋嘅雪柜咧会分咗上层同下层。即系譬如话阿刘婆婆就上层，咁阿嫲呢个马婆婆就上层，刘爷爷就下层咁计啦，各自用嘅。而譬如可能突然间刘爷爷嗰个雪柜嗰位摆到多得滞，谂住摆啲嘢落下格啦，唔得嘅， 要俾租嘅， 马婆婆就唔得噶啦，咁样就会闹噶啦又。跟住佢仲要话鸡蛋啊。佢哋都每一隻有記號，係 寫咗名嘅。 係啊，記低邊一隻係你嘅，邊一隻係我噶，防止大家食錯。而其中仲要過分到就係日常生活用嘅菜刀咧，係都各自各一把。 咁但 係 點解嗰對 唔係因為邊個斬死邊個有得認？ 可能噶。咁另一樣嘢就係，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喂，你哋咁小事咁多嘢都爭執咗咁多年，點解唔離婚啊？ 係咯係咯，點解到到咁老先至搞掂咧？ 好啊，阿莫莉，你今日呢個題咧，係對於我嚟講咧，就真係點講咧，係乏善可陳噶啦，我覺得 係， 即係唔係因為我自己係咁啦，但我真係聽到有一啲。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夫妇呢就不是说那么容易可以离婚的。即是他会不会有怎么说社会的压力的。咁呢个第一个 point 啦。即有啲就可能係等个仔女大呀咁样啦。第三呢就係、是、呢即係其实佢哋忍咗大家咁耐呢佢哋已经係唔会分开啦。点解呢因为分开咗我报唔到仇啊。 哇去到更极端啦已经。咁呢个係最恐怖㗎。 我听过嗰个例子呢係点样呢是那个老婆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咁跟住个老公呢就是 继续医住佢咁啊。 唔係係准备同佢买一个 package of 婚姻服务啦。咁佢就话俾佢听我专门买最 cheap 嗰啲俾你呀、啊。 哇 咁跟住呢嗰、那个阿婆呢就已经是我都话即係已经是即係卧病喺床上㗎啦嘛。佢都可以死即是臨死之前有一啖氣夾返個頭上嚟呀。 鬧多佢句先。 鬧多佢一句我收埋你啲嘢我唔話俾你聽。呢個呢係點我好想寫一個故仔呀但可能即係點講呢你等我多啲江湖地位 sell 到老細。因為呢個呢其實係一個我個朋友佢幫佢個我唔記得咗佢 grandparents。即系其中有一个临即系流离之际，佢话俾我听，佢哋可以闹交到死嗰一口气。你真系估唔到啊！所以你而家呢一个故事咧，就证实咗吓，证实咗其实系会咁嘅。所以我不嬲觉得离婚唔一定坏事。 系但系头先咧，即系阿敏达人都讲得啱嘅，即系佢哋唔折磨到最后，咁样系咪算系即系算系好事咧？咁样，但系佢哋都已经折磨咗呢个57年噶啦。咁佢都有讲，佢就话咧，点解佢哋一直唔离婚咧？咁可能之前都好似敏达人话斋，就系、是、喂有好多唔同嘅嘢噶，咁嗰个时段 63年、哦， 系啊， 佢哋结婚仲早我出世、哦，边度兴啊？ 系啊， 边度兴离婚啊？ 系，同埋就会觉得喂会唔会系啲小朋友未长大就唔好离婚啊？咁咧，咁但系直至到而家咯，即系而家呢个时代呢、這个世代咯，咁其实离婚率都好高噶嘛。咁点解唔离咧？咁佢就话其实即系而家先离嘅婚嘅啫。咁佢就话原来一直咧佢哋都有好多因为家事而报警。咁而刘爷爷都曾经咧就三次申请离婚嘅。咁但系因为咧 唔签啊。 系啦，阿马婆婆就唔签， 点解咧？ 原因点解咧？因为马婆婆担心咧，佢个屋契仲未加佢嘅名嘅时候咧、 哦， 我签咗离婚嘅时候咧， 系、哦、啊，好多呢啲法律嘢噶。 系系啊，咁跟住之后咧，到时咧，阿马婆婆就一蚊一钱少少钱都分唔到，咁佢就唔肯，佢就话因为咁啊，你加咗我名之后，咁我先我就签离婚啦咁。 系， 咁原来呢一件事咧，佢都扰攘咗好多年噶， 系， 即系一直咧咁啊，因为刘爷爷就会调翻转就谂啊嘛，就话喂。如果我签咗屋契俾你之后，你而家反口，你唔签离婚纸，咁我咪大件事。就两个咧就不停互相因为呢件事闹咗咁耐。 猜疑对方，咁最后系咪又签咗屋契，跟住继而签埋离婚纸咧？ 最后啦，到直至到最近啦，即系隔咗呢57年啦。 佢哋有冇仔女噶？ 佢呢度就冇講，但我估佢哋應該有嘅。咁佢就話啦，根據咧個法官之後就向佢哋解釋咯，就話嗱，其實如果你離咗婚之後先要再喺個屋契度加名嘅話咧，你要俾個手續費仲更加多嘅。阿、劉爺聽到呢度先改變心意，就真係我好好簽啦簽啦簽。 佢唔早啲尋求律師，佢冇發援幫佢 嗰啲 解決。 係啦，可能就係因為之前一直就好多唔同嘅枷鎖，佢哋唔敢提離婚呢一樣嘢。即係雖然佢哋有成日嗌離婚，咁啊拗完之後算咁樣。咁今次真係徵詢呢個意見啦，咁跟住結果咧就真係簽咗呢一個嘅離婚啦，咁啊結果咧佢哋只需要用咗呢個17日嘅時間啫，就已經搞掂咗呢個離婚嘅手續啦，就已經咧即係成功咧結束啊呢個纏繞住佢哋成半生大半生嘅一個嘅婚姻。 但可能大家都係住翻喺嗰度都未定， 係啊， 係 咯，即係佢哋本身都係分開喺隔離住噶啦，可能只不過係叫做了咗件心事嘅啫。 係啊，咁所以咧，佢哋都話啦，即係冇講到佢哋而家個婚姻之後，即係結咗離咗婚之後啦，個婚姻係點啦？但係相信佢哋係開心嘅，因為佢哋最後咧都做咗一樣嘢。呢樣嘢就係佢哋最後一次 A A 制一齊做一樣嘢。咁呢樣嘢係咩咧？就係佢哋一齊夾錢整咗一個大嘅錦旗，送俾幫佢哋搞離婚嘅人。呢一样都 A A 制，跟住之后佢就话啦，有好多人咧都即系祝福佢哋，即系都觉得等佢哋开心，因为可以结束呢个唔开心嘅事。咁所以沟通咧就好重要。但其实除咗沟通之外，我觉得一对夫妻咧，一对情侣， 唔系，我系觉得离婚系好重要， 即系解脱系好重要。 唔使再溝通係好重要啊！但係而家呢個時勢，你哋啲後生仔仲有自由啊，又唔會覺得離咗婚嘅女人咧就唔矜貴啊，唔可以再揾到個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唔啱就快啲解決係好重要咯，好快大家時間。 係，但係其實咧有好多人又會覺得，我冇結過婚唔得嘅，唔心息，即係都渴望好同境呢一樣嘢噶嘛，尤其是會渴望就係嫁一個好嘅歸宿咁樣噶嘛。咁所以其實咧呢一樣嘢大家都同。同景到咧会上堂噶、哦，咁一首歌翻嚟再同大家讲下究竟上咩堂呢？ 爱痛地递来件钢信，来自一位拥护十年。衷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给最后王，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河？成为你密友。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穿再没人中怪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过，谁敢再贪爱河？成为你密友。Oh 睡落满星火。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上个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寄头望能吻你，以国也愿能破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写这个，何必怨我不破，无人归之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给我， 啱啱听过系 D&J 嘅《爱的微顿书》。首歌时间之后翻到嚟啦，咁啊头先讲咗一个咧，好似好哀伤嘅一个即系夫妻啦，咁啊最后离咗婚就，但系离婚之余，但系其实开心嘅。不过头先都讲，好多人都憧憬住咧，即系结婚呢一刻噶嘛，尤其是细细个已经成日听到屋企人讲啊，或者好多朋友都讲，就系话喂，梗系嫁个好归宿啦咁噶嘛。系咪？ 咁你系唔系噶？ 我系噶，我到而家都咁谂噶。因为可能其实咧，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啊。我个年代系受好多一啲电影啊港产片嘅影响啊。即系我成日见到好多嘅咩山鸡变凤凰啊，即系嗰啲。 你系咪睇《金枝玉叶》啊？ 都系张文嚟嘅，嗰个唔系李文。 但我成日都会觉得，哎呀，我都觉得应该容易嘅，咁即系，跟住就佢哋譬如话咩，即系唔知梁朝伟一套又类近咁样咁啊，舒淇定唔知点样，跟住我就觉得，哎，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变舒 淇嚟嘅， 系啊，但系我就会系好鬼自大地觉得，系啦，我会好代入个角色，觉得我都会有一日系咁嘅，咁再大嗰啲嘅时候，有好多台剧咧， 系 咩命中注定我爱你啊， 嗰啲真系荼毒到人癫嘅。 系啦， 但系台剧系青春嗰啲系咪啊？唔系嗰啲咩春天后母心嗰啲系嘛？ 唔系 啊，都系咧。 我觉得台剧女人好惨嘅喎，入边 唔系啊，佢嗰只咧系公主王子到爆嗰啲 啊，王子变青蛙已经其中一套啦。 其实嗰啲同迷幻药冇分别， 真系冇分别 嘅，上瘾嘅， 系女性迷幻药， 系睇得多嘅人会懵 嘅。我同阿 sa 倾，我哋有合作拍爱情电影啊，我哋话嗰啲叫爱情维他命嚟噶，女观众。久不久都要吃一粒的去顶住档的。即由我妈的年代或者我婆年代下午要看琼瑶啊小说啊。就算个女主角几惨，即是她要陪你一起喊啊这样。跟着手都云开见月明啊，最紧要是。 是的。是的。其实呢不止的，即是譬如刚才我们讲可能台剧现在你们都会觉得，哎，少了人看啦这样啦。新兴没有新兴啦，即是兴了很久的韩剧啦，更甚添啊。是的，他们更加觉得是啊，即最近嗰套沒關精神病沒關係嗰套都已經好明顯係其中一套啦，即係好多人都會好憧憬住，就係會得到一個好嘅歸宿嘅。咁但係咧，好啦，即係因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咧，最近咧就有一個熱話咯，個熱話就係咧呢個叫做咧 PUA 嘅天王嫂訓練營， 係 pick up artist 啊，即係 係啦，跟住其實呢一個就係 pick up artist， 究竟呢個訓練營？就係乜嘢嚟嘅咧？咁啊呢排成日好多人都喺度講啊嗰啲啦， 顧名思義啦， 係 就是、學嚟 pick up 嗰啲 artist 嘅， 又未必是就咁 artist 嘅，有好多嘅，可能係 天王級嘅 artist 啊， 或者筍盤啦、啊，係啊，富二代啊，有好多，即係感覺上面就係咁。但係其實原來呢個只不過一個愛情上面嘅一個嘅訓，即係個叫愛情技巧嘅一個嘅訓練，又或者一個學習班。 係喂，但係其實如果唔係 pick up artist 嘅話咧、其實好耐之前都有呢啲即係。教你拍拖啊、情场啊，有啲咩技巧啊，都有噶咯，已经 系啦。 不过目标冇咁明確，同埋冇咁收窄啫。 系啦，同埋冇咁进阶啫，冇咁进阶啫。咁咧，但系其实头先咧，阿 Kitty 都讲咗啦 ，PUA 究竟系咩嚟嘅咧？就系即系 pick up artist 咁解。咁亦都系一个嘅搭讪，即系认识大家互相沟通嘅一个追女仔、追男仔手法嘅一个技巧嚟嘅。咁亦都系一个咧，原来系最新嘅形态嘅。精神传销手法嚟嘅， 哦，即系男女都可以读嘅， 男女都有嘅，仲要呢一个手法咧，其实咧喺外国咧一早已经有一啲类近嘅组织或者机构去做噶啦， 系咯， 咁究竟系啲乜嘢？佢哋外国系点？咁跟住内地又系点？ 我记得有本书噶嘛，外国好似出咗， 其实唔止添啊，咁究竟系啲乜嘢咧？一阵间啦，十点半新闻之后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啊，因为其实原来咧唔止系外国或者内地嘅，香港、台湾原来都有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回应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正式通知香港当局会暂停或终止三项双边协定，包括移交逃犯协议。在北京外交部表示，由于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决定香港特区暂停履行港美司法互助协定。特区政府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单方面暂停或终止与香港的三条双边协议，批评美国政府不尊重双边以至多边主义，应该受国际社会谴责。又说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制造事端，以香港作为棋子。消息指行政会议召开特别会议，通过除了卫生主任之外，政府可以授权其他人员追查新型肺炎确诊者源头。据了解，今次修例基于两个主要原因，包括有见第三波疫情下，尤其在每日新增过百宗确诊个案期间，卫生署缺乏人手追查确诊者源头，希望通过修例为新一波疫情做准备，以免出现樽颈。消息亦指，修例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希望可以加大力度追查感染源头，因为有见部分曾经与患者接触人士并不合作，而现时协助追踪的人员包括警队，在现行法例下并没有赋权他们可以对不合作或者没有披露真实资料人士作出检控。至于将授权什么人士协助追查确诊者源头，据了解按实际需要而定，包括警队、入境处人员、医管局员工和已经接受相关训练人士等。首名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男子唐英杰申请人身保护令，法官决定押后至听日下午颁判词。辩方认为港区国安法要求被告承认他做过的行为，以说服法官批出保释，对被告不公平，但控方不认同，指出法庭是否批出保释是考虑风险评估。被告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恐怖活动罪，他涉嫌今年7月1号在湾仔驾驶电单车撞伤警员，当时电单车上插着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他早前申请保释被拒。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696点，升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5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5，瑞士法郎0.91，加元1.321，人民币6.92，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

但之后嗰啲原来有演变嘅，咁啊继续讲埋呢个英国呢个先，跟住再讲到演变到去内地嘅时候就变成点啦。咁佢就有讲咧，佢就话呢个嘅以呢个头先所讲啦，追一个女性上去呢个床上面为目标啦。咁佢做一个招收一个嘅学员嘅，而且咧佢更会仔细地教你点样可以成功达标。 会唔会系九比一啊个比例？即系九成系男学生， 女仔都可能会噶。你外国 佢都冇讲噶， 冇讲啊， 佢冇 讲。但系佢就讲明就系话呢个追女性这个的目标咁样嘅，但可能两边都有，即可能都有教女仔都唔定嘅。咁佢就话啦，仲会咧，佢哋借住咧呢个学员啊，佢哋去即搭讪或者去即认识其他人之后啦，跟住拍成一个短片，再摆上去 YouTube 等嘅平台，等多啲人见到嘅时候咧，从而就去吸纳一啲学生或者去赚取呢个点击率嗰个广告嘅收益咁啊。咁好啦，咁啊呢一样嘢其实原来头先都讲啦。香港、台灣原來都有嘅，喺台灣咧就叫做台灣戀愛教學培訓班，係啦，就唔係天王嫂訓練營嘅，就叫戀愛培訓班咁。佢就話近年原來咧都受到唔少嘅少男少女歡迎嘅。咁除咗傳統嘅即係男性係吸引呢、這個培訓班之外咧，原來佢哋都有埋女性嘅培訓班添嘅，即係就唔係好似外國咁係咪專攻男性咧？就唔係㗎啦，喺台灣就兩邊都有。 因為佢個目標有啲唔同嘅，佢純粹係講即係拍拖嗰啲禮儀應該點啊，係嘛？即係溝通應該點啊？ 係啦，佢就話咧，台灣嘅培訓班咧就係以外形展示為主，咁就係乜嘢咧？就係談吐啊、社交能力等方面嘅訓練為主嘅。咁咧務求就係希望你唔會俾人睇唔到，即係有好多人成日都話：哎呀，我透明嘅，我透明嘅咁。佢就係希望務求令到你變成一個唔係透明人，甚至乎咧就會教你點樣可以令到你本身呢個人在市场上面更加有价值，即是大家都觉得哇 ,Kitty 正嘢嚟㗎喎，即係唔再係话变透明㗎啦，咁即係佢会教你呢样嘅。佢话至于香港方面呢又有少少唔同㗎喎，咁香港嗰边呢就会不定期咁样做一啲唔同嘅技巧嘅嘢去教大家，或者发布一啲文章，咁包括就係教大家点样可以暧昧啲呀，跟住点样可以 flirt 对方呀、或者用一个因为你知道我哋香港人呢通常而家全部都宅男宅女咁㗎嘛，点样可以文字上面譬如 WhatsApp 呀、或者用唔同方法上面在网上面沟通啊，或者这个爱情维系的技巧等等的。至于去到内地了，因为他们的社会结构不一样嘛，原来他们内地呢靓女呢就是比这个靓仔更加有吸引力的，所以个组织就由英国本来就是着重男性，就调回转去到内地的时候就变成女性了，就是所以就是大家刚才一直都听到的就是天王嫂的一个训练营，那其实都是一个叫爱情训练营来的。那我 们天王都取晒了 啊，是啦，你以为他取晒咩？不是、原来他还有很多学员的、样的，因为原来他们都有不同的训练班的，那他都有讲，他就说内地的这个的机构或者组织呢，就是最主要就是希望由头帮你执到落脚，将你系统化咁样推出市面嘅，所以佢哋 系统化 系啊，佢哋写到明话系统化地推出市面，咁跟住佢哋就话咧，主要就系呢、這个 可以将我哋饭统化地食饱多啲，食饱啲， 系啦系啦，佢哋都系咁务求，可能有啲人就系想食饱啲，所以就要参加呢个班咯，唔定噶，咁佢哋都 佢哋想食好嘢啫， 有分呢个嘅初阶班，即系初级班，同埋呢个高级进阶班，咁佢话有内地有熟悉初級班的人咧，就話有些嘅學員咧，就喺網上面一啲好似網紅咁樣啦。其實佢唔翻工噶，佢只不過係每一日咧就會話自己單身，每一日好努力咁諗究竟將啲乜嘢擺上網。 係 咁跟住佢話，但係其實嗰班人可能係成班夾埋租咗一間屋嘅啫。咁佢哋就每一日就係咁樣做啦。咁佢話，所以佢哋咧即係最主要做嗰樣嘢就係社交網上面就係鋪一啲嘢去吸引一啲人。又或者去再睇下點樣去吸引到一啲嘅佢哋心目中想要嘅達官貴人或者有錢人，但係佢話因為佢哋往往可能只係認識到一般嘅人，或者可能高嗰啲叫咩高級少少嘅咁樣，但係去到進階版咧。就被人拆解了，有四招去修復这个的明星或者一个的达官贵人的。 咁佢就又讲啦，佢话声称咧，原来咧认识啊，又系啊，网上面就有报道啦。咁佢就话咧呢一个知道训练营嘅营运嘅一个网民就话啦，佢话原来咧一直咧喺北京或者上海咧。都有去呢啲嘅訓練營嘅，即係你去呢兩個地方，你就可以去到呢高級版嘅啦。咁而且咧，當然你梗係要認識入面嘅接頭人啦。咁你認識咗佢先啦。咁佢就話咧，入面最主要通常就有四部分嘅專業訓練。咁第一部分咧，就其實我覺得係好好睇下大家豁唔豁得出去嘅，就係因為佢第一步就要你整容先。因为他们网上面现在内地很多叫做网红脸即是网红样是你看到很多网红他们的样子其实某程度上挺相似的他们就说感觉上面好像直情是同一间医院那么挤即是同一个倒模那样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是他们的学员的话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整容这个阶段才开始为你准备第二个阶段的一个训练第二个阶段的训练是什么呢就是要跟着机构或者组织去到指定的地方影相再摆上网因为你要做一个就是塑造自己的形象即係有個人嘅品味， 例如喺咩地方？係咪嗰啲高級酒店啊、大堂食 tea 啊嗰啲啊？ 係啦，好、富貴嘅， 嗰啲 infinity pool 嗰啲 係 嘛？ 係啦，總之就係有咁富貴，或者你嗰啲賭係幾咁清幽、幾咁靚，就去嗰啲地方，因為你要吸引翻你原本想向往嘅地方，即係你成日想去嗰啲地方嘛，你就要造就到你不嬲都喺呢啲地方，而唔係一個大鄉里，你係一個好有氣質同埋你一個好有形象。 还有可能他那些地方是不是分分钟会撞到他们的目标人物呢、即是他的高尚的地方出现。 这个是第三步我们先说第二步先。他就说这些网红们呢会在这个导师的带领之下去到特定的地方拍照、甚至乎他们铺东西上网那个的、caption 或者个 status 是 都是一模一样。或者是个老师教了他怎样铺他才这样铺的。咁而跟住之后呢要俾人感觉有品味有内涵同埋有善心。例如是乜嘢呢而家我开俾 Kitty 睇先。跟住是有而家有两个唔同嘅 caption 嘅一个嘅字啦摆咗上网嘅。佢寫嘅竟然都係一模一樣， 係兩個人嚟， 兩個唔同嘅人嚟㗎。 佢、兩個人嗰個 caption 都係寫住世界上讀唔讀得啊？ 得嘅，得嘅，得嘅。 世界上所有的驚喜和好運，都是你積累的人品與善良。 係啦，嚇。就要话俾你听，即系话俾大家听，哇！你好有诗意，同埋一个好有善心嘅人。 哦，即系 standard 嘅 quotes 嚟嘅。 系啦，不特止，仲要咧，佢哋咧，因为呢个摄影师啊嗰啲咧， 但系啲相系咪一样噶？ 正正就系想讲之后落嚟嘅就系，因为佢哋都会共享一个摄影师，即系话有几个唔同嘅，即系譬如我同 Kitty 会同埋敏大人， 系 我哋会一齐去揾同一个摄影师， 都系喺个位 去影同一个嘅相。 那 個大家再看看啦， 哇！ 之後落嚟一個好似歐陸嘅庭園，跟住只不過係一個人唔同咗，但係 pose 啊，所有嘅嘢啊，個姿勢、啊， 我覺得個人都好同喎，因為個樣子都已經整到差唔多咯。 所以根本上就係下午茶啊，去嘅地方啊，甚至乎佢哋著嘅衫都會係一樣。 哦， 跟住之後仲要係佢哋，譬如話啊，我要放衫放魚啊嗰啲啦， 係 同一個水桶。 Oh, 我唔搞，應該唔係同一條魚嚟嘅，因為已經放走咗啦。但係同一個位置，全部都會係同一樣擺曬上網。 哇， 係啦，仲要係咧，佢哋就算去一個嘅酒店入面，一個好高級嘅浴室入面， 係 即係啲浸浴，全部都係一樣，甚至乎啊。佢哋咧可能係飲下午茶之後啦，嗰啲袋啊嗰啲咧，全部個位置都係，或者佢拎住個手袋都係一模一樣嘅。咁不特止，跟住之後咧，佢哋仲要除咗呢啲，即係成日都好向往食嘢嗰啲啦，連嘢食，即係仲要另一樣嘢，就係話俾大家聽，我都可以 keep 住或者留住對方或者男性嘅胃噶嘛。 哦，即係要話自己煮得一手好餸嘅。 係啦。跟住之後咧， 但係佢哋煮嘅嘢係一樣， 全部一樣。仲要係點樣呢你睇翻日子，一個可能係三月嘅時候鋪嘅， 係 另一個係一個月後四月嘅時候鋪嘅。 咦？咁應該 係 大家 寫住今日嘅今日嘅 餐哦，即係共享嘅呢啲照片就係 啦。仲要擺嘅都一樣，仲要係 有傳聞就係話啲嘢食其實係酒店嗌翻嚟。 哦，咁跟住佢就話係自己整嘅。 係啦。跟住之後咧，仲要、哦、最誇張嘅係咩咧？ 嗯， 就係呢一張相。其實呢度有三個唔同嘅網紅嘅人嘅相，就話自己去滑雪。 嚇！ 但係其實可能係分分鐘係 同 一個 人嚟嘅咯， 同一張相。 哦。 但係就要話俾大家聽，即係佢哋做緊好多唔同嘅嘢，有好多唔同嘅興趣，有好多唔同嘅嗜好等等。 咁幾划算喎、啊！即係我同莫莉整埋同一個樣之後，你嘅相可以俾我用，我嘅相又可以俾你用喎、 啊。係啊，又或者我哋約曬一日咯，同埋約埋敏大人。喂，不如聽日我哋三點鐘去邊間？餐廳或者邊間酒店，跟住我哋揾我哋嘅 camman 同我哋影翻同一輯相，跟住我哋就擺上網咯。咁仲要咧，佢哋都有講過喎。咁咧去到第三步咯，即係因為你擺好多唔同嘅相上去，造就到自己一個好有品味、好有氣質嘅人啦。第三步啦，就係、是、Kitty 話齋，我開始要揾一啲我想要嘅人咯，目標咯。 呢個最難喎，點樣撞到佢哋啫？即係就算我擺曬啲好靚嘅相上網都好啦。 嗯， 咁。我的目标未必会即系嚟睇到我嘅嘢噶嘛？ 系啦，咁呢一个原来只不过系做一个铺排嘅啫，因为你要结识一个人，咁、 嗯、 你会互相交即系嗰啲叫咩啊？交换大家嘅社交平台或者啲联络方法噶嘛？咁原来咧就话呢个中间人啦，就要睇佢工价，因为原来呢个中间人人物非常之广阔嘅话咧，佢就会认识好多唔同嘅人。 哦，即系带你去啲 event 系啦，或者啲私人派对。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咧就去揾一個你哋嘅目標咁樣啦。咁、佢就話啦，據知咧就係、是、呢、這個揾到呢個目標，佢俾咗個聯絡方法你之後咧，跟住嗰個導師會教埋你點樣傾偈，即係話 Kitty 如果要同阿斯芬傾偈， 斯芬係你目標，目標嚟嘅， 係啦，你只要問咗問大人先。问大人要你答问佢、 嗯， 你阵间九点钟得唔得闲啊、 嗯？ 你要系问大人答咗岌头，好，你 send 得出去，你先可以 send 去俾佢。 哦， 系啦，即系佢会喺后面教晒你所有嘅嘢、 哎。喂，点解你哋啲后生仔突然间咁反翻转头嘅？ 即系 以前梗希望自己去决定嘅人生噶嘛。 嗯， 吓咁而家咪调翻转咯？你仲要俾钱人去管你咯？ 唔系个目标系你拣嘅， 佢决定咗噶啦。 只不过 佢未必做到啫嘛。 只不过中间嗰人帮你 性自由恋爱咯，我都觉得系 都 唔系自由嘅恋爱嚟噶。 自由寻觅嘅恋爱， 目标为本咯， 系啦， 目标为本咁样， 目标为本咯。咁跟住佢就话啦，之后咧就要即系沟通啊，嗰啲全部都要系呢个中间人去教佢、 嗯， 直至到咧佢就已经系升华，即、就、系、是、你哋已经系决定，即系确定咗大家嘅关系啦。咁、 哦、 去到第四步咯，第四步就系咧，佢话见时机成熟之后咧，佢就会叫大家咧就系、是、喂，你叫你嘅伴侣喺网上面公开你同佢关系啦，系啦，就系咁啦。 哦。 咁好啦，咁去到呢一度咯，大家都会觉得就係话喂会唔会好贵㗎？ 梗 係 贵啦，係咪佢简直係好似随住你身喺你旁边教晒你做所有嘢喎。 係啦，但係原来一直呢佢点样教你都好，佢冇收过你钱㗎。吓、 啊、 係啊。 咁點解佢花咁多时间精神、啊、又帮你整容又剩啊？ 喂，如果你中咗一个之后你可能就有好大笔钱㗎喎。 咁最后系咪即成不成功不收费系咪啊？ 累近啦， 哦，即成功咗咁先至再同你倾甜头啦， 系啦。 咁呢间公司嘅好大机会都经营到 咯，又未必噶、哦，因为咧佢原来佢都有讲嘅，佢就话啦，因为佢都会睇住奶念你啊，之前整用嘅时候应该使咗一大笔钱噶啦，咁所以开头嘅时候就唔收你钱啦。 咁贴心啊， 系啊，咁但系其实咧佢就话啦，根据文章就话佢系根据呢、這个。按揭同埋提成嘅方法去收取翻呢一个嘅费用嘅，咁乜嘢叫做按揭同埋提成咧？咁就系话你之后啦，认识咗佢咯，咁啊开始已经有呢个固定嘅关系咯，咁、跟住佢就会叫你咧就系、是、哦、你揾一啲藉口或者揾啲方法啦，就系讲啲理由，就系、是、譬如你买一个贵嘅包包，或者你要食好贵嘅饭，咁、跟住之后就叫睇下点样可以攞到钱，咁你就其实将啲钱俾翻呢个中介人嘅啫。咁、 哦、 直至到啦，可能啦，到你哋真系结婚之后咧，咁就会叫你就去埋一个尾数咁话。咁、 哦、 所以就系叫做按揭同埋呢个嘅提成呢、這个方法收取嘅。 即系佢睇住你嫁入豪门咧。 系啦， 佢就放心啦咁样。 系啦，咁同埋咧，但系当然啦，有好多网民就会即刻就话：喂，呢、這个动机唔好喎、啊，咁嗰啲。咁当然嘅，但系其实又可能就系、是，其实佢哋都系想追寻自己嘅爱情，同埋我觉得都系对方互相爱大家先至可以行埋一齐嘅。咁、好啦，到最后咯，都有讲嘅就系话，其实你哋自己会唔会都想参加呢班咧？我想问一下你哋啦。或者問大你會唔會俾 大嘅目標 女女嘗試呢啲班 咧？我負責教呢啲班啦。你唔知道有套電影叫《嫁個有錢人》係邊個做編劇？ 係你啊嘛！睇完之後，我不知幾渴望我自己一個人搭飛機嘅時候，隔離嗰個任賢齊。其實我試過幾次係自己一個人搭飛機嘅啦， 但 係來回係。咁跟住咧，我都有諗起嫁個有錢人，唔係咯，就係、是、咁。我又唔係特登去投資呢樣嘢嘅。咁我只不過係醒起嗰個橋段，我又幻想過啊，到底坐我隔離嗰個係咩人咧？咁樣 係啦，都會咁諗 嘅。係啊， 聽講以前嗰個年代，好多空姐都係。識到啲富豪咁樣噶嘛，喺呢、這個倉嗰度服務啊佢哋嘅時候， 係、啊，但係我其實咧，我真係想參加噶，但係我嘅參加， 你去啊，你去啊， 我冇咁多錢啊嘛，係啦，因為點解我會話我想參加咧？我很好奇究竟入面會教你啲乜嘢啊？我真係好好奇喎、 啊。頭先你講嗰啲咯，就係咪首先整容，跟住就去打卡影相，跟住就喺啲地方撞下，跟住撞到嘅就搭訕，傾得埋嘅。咁啊，成事噶啦！ 但系因为头先都有提过嘅，就系话，因为根本上你所有嘅嘢都系中间教你噶嘛，咁、 啊、 你之后都要变翻做系你自己嘅嘢，你先至可以继续 keep 住对方，或者你先至可以同对方继续沟通到噶嘛、又或者你原本嘅真性情，你表露咗之后，对方都接受到，你先至同到佢一齐噶嘛。咁我就想知中间除咗，因为呢个中间人唔会无时无刻24小时喺你隔篱教你点答嘢噶嘛， 即系门面嘢之外， 系啊，内里佢又帮你改变咗啲乜嘢？呢、這个我系好想知嘅，同埋因为头先就算讲嗰四个步骤都好，我觉得都好门面嘅、哦，门面到我觉得佢唔足以系可以令到我嫁入豪门或者去识一个天王嘅、哦，我就好想知佢咩事。嗱，例如头先再讲啦，酒店嗌咗啲餐话自己影自己煮嘅，到你真系要煮嘅时候，你冇理由叫酒店 call 啲嘢食翻嚟话系你自己煮噶嘛，系咪先？咁你点样可以瞒天过海啊？ 咁都可能真係要增值下㗎喇喎，估去到嗰啲地步，即係如果真係俾你認識到嘅時候，可能佢都會再叫你，喂，咁你真係學下喇喎， 但 你冇呃人你喎。 係啦，但咁短時間裏面你增值咗咁多樣嘢咩？由愛至內喎。係囉。所以真係我都覺得喺呢樣嘢都幾 好啦。咁你去睇下係咪 open 招生㗎，定係要識人先至？ 一定要識咗個 Amy 姐先啊！問大人你可唔可以介紹 搭路幫我呢？搭路啊！ 咁你咪睇下啦 ，Kitty 而家成日喺 Facebook 度教人煮嘢食㗎嘛，可以增下值先啦。 你學定煮嘢食先。 好啦，你哋兩個各自教咗我先啦，我先去揾 Amy 姐啦。真心无畏，为你甘心付出，擦心擦肺，却活着像是个窝囊废。飞了，累了，醉了，才颓废，摧毁自卑，卑微都为谁？在你心中只是第二顺位，再多付出永远无法匹配。提醒我很可悲，我到底算是哪一位？ Yeah, 在你心中永远第二顺位，黑夜中我感觉不停下坠。 啱啱听紧嘅系潘玮柏嘅新歌，歌曲名字叫《第二顺位》。呢、這个时候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一阵间咧十一点嘅新闻之后咧，就会有一个联播节目。今晚嘅联播节目咧就系广东广西，拜拜。